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so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踏入年初三咧，咁喺度首先就同阿 Nicole 同大家拜个年啦。 系，祝大家猪年咧就猪圆肉润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嚟嘅咧，就新一年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过啦。 喂，但系真系嗱，踏入呢一个赤口咧，你喺度祝人哋猪圆肉润咧，嗱，我唔知道啊。 你觉得我撩交嗌人一嚟唔 系啊？喂，真系、哦，会唔会有啲女仔听到唔会太高兴啊？ 即系呢一样嘢咧要讲翻啦，其实瘦咧系现代对美嘅审美观嚟嘅啫，即系以前其实都觉得系肥肥胖胖 你咁样兜嘅话仲大镬，哇！你咁样兜完嘅话仲大件事。 唔系，咁我谂住，唔系因为你猪圆肉润，其实都系讲紧幸福嗰种嘅肥胖啫，又唔系讲到你肥到喐唔到，系咪啊？ 不过讲真的，真系平时好多嘅压力咧积埋积埋，有时候一条好简单嘅导火线，一条药引咧就可以促成一个嘅爆炸。咁尤其是点解成日都话赤口容易嗌闸咧？我谂真系积埋积埋嘅，打从对上圣诞节啊，跟住就 New Year 啊，跟住冇耐就开始就农历年啦。咁啲节日都系紧接住嚟噶嘛。咁而你知啊，香港都几重视过呢啲节日嘅。有时候你可能事前一啲嘅准备啊、安排啊，都几扯你嘅心力噶嘛，系咪先？ 系啊，我自己觉得系嘅，即系特别例如十二月尾啦，然后有一月头啊，然后今年嘅新年又比较早啦，其实二月头，哇，你真系觉得好攰。 同埋有时候咧，你知即系农历年难得系可能会有几日假期啦，我就冇嘅，即系我都照样要翻嚟做嘢嘅。咁但系即系有啲朋友可能话，唉、哎，难得几日假期啊，初一、初二、初三唔使翻工，咁即系谂住话啊，可以喺屋企唞下就正啊。咁但系你知道。嗰几日唔一定系比你翻工嚟得轻松 嘅。系啊，因为例如我自己为例啦，我身边咧系好多亲戚朋友嘅，咁佢哋一新年咧呢个时候，你都知系啲家族嘅聚会啦。初一二都例牌要去拜年㗎啦，到初三四五六七嗰啲呢就会人哋搵上门拜我年 㗎。 咁基本上呢有时候啊可能新年諗住攞多一两日假喺屋企休息下，但总系会有啲亲戚上嚟话一起食个饭啦，见下面啦咁样。咁所以呢连续嚟緊呢一個禮拜啊，我都覺得我係會見好多人啦，然後每一日都會有好多個飯局啦去準備嘅，即係唔係話諗到咁輕鬆嘅放假啦。 係啊，咁但係有一種職業呢真係無時無刻呢都係冇假放㗎。 係咪我哋呢？我哋而家都繼續開緊工嘅，聽朝都係我想講，大家如果係嘅話記得留意呢個豬年特別新年節目。 OK， 好，嚟呢個呢我就覺得呢我哋嘅職業固然啊都可以話係即係扯啦，因為都系冇假放，咁但我想讲嗰种嘅职业咧，比我哋呢一份工作咧系更加扯嘅，就系咩咧？全职嘅妈妈，尤其系或者一啲全职嘅父母啦，因为我真系做咗爸爸之后咧，我觉得凑小朋友咧系一件绝不简单嘅事，即系尤其是咧，如果你系全职嘅父母的话，全天候留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打理头家。 哇，真係一啲都唔容易。 係啊，如果特別係病呢仲辛苦，即係因為我家人有時湊小朋友呢、例如呢啲日子你都知作息唔定時啦，對於小朋友個影響已經好大㗎啦，即係平時習慣十點瞓，你而家十點仲喺度食緊飯呢，第二日又肯定扭計啦，到夜晚又肯定喊㗎嘛。 因為尤其是對我啱啱嚟講，點解有咁深嘅體會呢，大家都知道啦，我喺細路強都有講㗎啦，即係打從小朋友呢就呢個流感期又唔使返學，跟住呢又提早放呢個農曆年假，日日呢佢就喺屋企捽腳咁滯啦。咁呢即係偶然啦，咁我都即係可以晏啲返工嘅時候對佢嘅時間相對都多咗。咁好自然呢你都發現啦，啊當你要諗下一啲嘢去 entertain 佢呀，去照顧佢呀，係幾費神嘅。咁尤其是我最近呢都見到啦，即係有啲嘅媽媽呢，嘩真係同佢食一餐飯呀、或者同佢即係言談傾下偈呀，已經感受到佢唔知點解個內心入面呢就有啲嘅焦躁浮出嚟。我先讲少少我呢位朋友啊，佢咧就系一个两个小朋友嘅妈妈嚟噶。咁咧，佢咧唔知点解，即系佢自己都系咁样讲嘅。佢话打从小朋友开始大啦，尤其是咧大嗰个啱啱就入咗小学啦，细嗰个咧就准备嚟紧搞要入小学啊。佢就枕住咧都系好担心啊，又要操劳佢哋嘅学业啊。咁咧见到佢咧，喺嗰一餐饭入边啊，可能因为小朋友都喺度啦，见到可能哇小朋友。有稍微有啲地方唔听话，已经唔系话好白厌嗰种，稍微有啲唔听话啫咩？你话食饭唔够专心嗱。食饭唔够专心都几个层次啊，有啲真係曳嗰啲呢就係、哇食饭嗰阵跑咗地下嗰度周围走嚟走去控制唔到嘅。佢个小朋友已经唔系㗎喇，只不过系呢食饭嘅时候唔够专心，有时候食得唔够快，稍微慢条斯理少少啫。个妈妈就已经。 有啲猛整。 係啦，有啲猛整啦，就系咁即係催个小朋友话要食嘢专心啲快啲。咁另外呢睇到就系佢同佢先生嘅相处啦、有时候呢先生可能讲一句说话其实不是得失他的，但是纯粹他觉得讲得不啱听啫，就真的在我们面前是这样编他老公的。这 么夸张。 是啦，咁但我哋都喺度諗，一个朋友之间呢都觉得啊以前嘅佢唔係咁嘅，即係虽然佢都未至于系小鸟依人啊，你话先啦，你想点就点啦，又未至于系咁嘅。但係好明显见到佢而家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喎、咁跟住喺度言谈之间即係倾下倾下，我諗我哋大家都 come up 一个 conclusion， 一个总结呢，就係佢一定好大压力。即係嗰種壓力大到呢，係佢無時無刻都感覺到係好焦躁啊。咁呢個現象其實我想話都幾普遍下。 同埋我諗全職媽媽特別啦，即係當佢嘅生活係好圍繞住小朋友嘅起居飲食啊，咁你就突然呢會將佢嗰啲每一個微細嘅動作都放到好大。 係啊。 即係反而如果調返轉頭話呢，一啲叫做在職媽媽可能平時照顧小朋友呢交俾姐姐處理嘅。咁佢就會將嗰個同小朋友相處嘅时间咧，视之为一个玩乐多少少，好似系。 但有啲都唔系噶，有啲都唔系好放松嘅，就系因为佢话就话俾姐姐去睇，但系都会觉得姐姐都好多时候做嘢唔啱自己嘅心水噶嘛，即系佢见到姐姐某一啲嘅举动笃眼笃鼻嘅话咧，就火上加油啊，再猛整啲都唔出奇噶。咁所以咧。我就即係同呢一位頭先我講嘅朋友呢，咁就即係有大家傾下啦，我話喂你其實係咪即係全天下無時無刻都係咁燥底㗎而家最近。佢話係我唔知點解我都覺得自己燥底咗。咁佢呢就話我唯一可以令到自己舒緩啲呢，佢之前就試過就係耐不耐即係同老公仔呀去下旅行。咁當然呢有時候都會帶埋小朋友嘅，但佢覺得呢當佢可能同屋企人去旅行嘅話，咁就可以將嗰個嘅焦點啊稍微就係放喺其他地方，稍微呢可以啊唔好再淨係局促喺香港生活上面嘅種種壓力啊，小朋友嘅學業啊，跟住屋企嘅種種事情啊，可以稍微逃離一下呢，佢覺得係一種嘅舒緩嚟嘅。咁的確我聽佢講呢，佢話起初嘅時候都唔錯㗎。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即系可能去咗几转旅行之后咧，佢发现嗰个内心嘅即系不安啊，个焦虑感咧。 都系依然喺度嘅。 系咪因为佢好似习惯咗，即系可能你头一两次咧都仲会有少少冲击噶嘛？即系啊，嗰几日真系可以 relax 啊， 系啦，同老公仔二人世界啦。但系点不知去多几次咧，系咪系咁？ 系啦，一嚟系咁样样嘅原因啦，即系嗰个冲击开始递减先啦。咁、其次亦都系因为佢都冇根本正视过自己个问题。嗱，嗰个系一个乜嘢嘅问题咧？转头翻嚟同大家研究一下。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休息前咧，就讲起我身边一个女性朋友，一个嘅妈妈啦。咁佢就打从有两个小朋友之后咧，个人生就好似系冇咗自己一般啊。咁啊，无时无刻都系为头家操劳啊，睇住小朋友嘅学业啊，照顾自己嘅先生啊，打理头家嘅一切一切一切啦。佢有姐姐帮手嘅，咁、但系佢又觉得姐姐帮唔到几多手嘅，因为姐姐可以帮佢处理某一啲生活上面嘅家务，但系有时候你知啊，好多女性，尤其是好细心嗰啲。要求高啲嗰啲咧，就会成日都睇到姐姐嘅不足噶嘛，即系啊，例如话叫佢可能清洁下个厨房啊，或者抹下个厕所啊，佢会觉得咧硬系做得唔恰当啊，即系例如话咧，抹完嗰个嘅橱柜咧，摸落去都仲系粒粒地嘅，但系我摸嘅时候咧，都可能唔系啊，都唔系好粒啫，但系有啲要求高嘅人就会有咁嘅感觉啊。 系，同埋我谂系因为佢太多时间留喺屋企咧，佢又更加留意到嗰啲细节， 所以我点解？话咧，有时候翻工系一种福气咧，真系嗱。虽然翻工都辛苦，坦白讲系嘅，但系因为对你嚟讲咧，系一种脱离嗰个叫做屋企嘅困兽斗啊。某程度嚟讲，都系一种嘅喘息嚟嘅。即系当你嗰个生活咧，唔系咁黑板，有时候咧，你会俾自己有一个转变嘅话咧，系一个喘息嘅机会嚟噶嘛。 同埋我谂工作上边咧，点都系会有个环境转换，而且咧嗰个工作嘅模式。即使你点样去重重复复都好啦，都会有啲变化过你每日只系煮饭啦、洗衫啦同埋拖地咯。 系啊，咁所以点解头先我讲起话，哎，这个妈妈佢就即系因为日日都喺屋企操劳，就感觉系好焦虑咧。咁我同佢一路倾嘅时候咧，咁我就发现啦，其实呢个亦都系好多妈妈咧，佢哋即系一种嘅心态嚟嘅，就系好多时候当佢尤其有小朋友之后咧，真系完完全全冇咗自己 啊。系。 咁当呢一个情况。发生之后呢，就往往出现一样嘢，就係佢会好多时候好焦躁啦。因为呢，当佢见到我为呢一头家做咗好多嘢，尤其是小朋友，我为咗佢哋嘅学业操劳咗好多，但係点解佢哋唔做得好啲呢？或者可能点解佢哋做出嚟嘅嘢往往出嚟个结果同我想象嘅有出入呢？咁好多时候呢，就反而係唔识得去放手，唔识得放手系喺自己身边嘅屋企人嗰度，之余亦都唔识得对自己放手，有时候呢揸得自己太紧啦。咁慢慢呢一种呢变成一种嘅恶性循环呢，咁就搞到自己就开始越嚟越焦躁啊，对于好多事情呢都好唔耐烦，好不满啊。 哦，但呢啲冇咗自己嘅情况其实几危险㗎，因为呢即係有啲朋友啦，近年咧就成日讲一个字就叫做情绪勒索啊，唔知道有冇听过啦？ 有。 咁其实呢个字咧就即系讲紧系一啲美国心理学家喺我谂十零年前啦开始讲嘅，咁讲紧就系、勒索人哋情绪嗰个啦，通常就可能话用一啲标签啊，又或者令到你好唔开心啊、好嬲啊呢一啲情绪咧，去叫做控制你啲行为。咁而被勒索嗰个咧，亦都会觉得啊，系因为即系可能乌鸦向你闹我，咁你会唔开心啊，咁我就会去听你嘅要求去做一啲嘢啦。咁其实。有一啲人再分析就係點解會有情緒勒索嘅出現呢，就係因為兩個人都冇咗自己嘅，即係兩個人其實都冇認真去考慮自己感受，就會有呢個行為出現。即係例如有啲最經典嘅情節，可能就係、我減緊肥嘛，烏嘉倫你買咗個蛋糕嚟，咁我話我唔食啦，真係唔食啦，跟住烏嘉倫你唔食我咁就掉㗎喇喎，咁樣咁我冇啦，咁你买咗好嘥喎，同埋我又知你嬲喎，咁我就好啦好啦，我食啦咁样，咁然后你又同我好似回归一个平淡嘅关系， 咁咪好咯，咪乖咯，食少少啦， 系啦，嗱，咁其实呢一种咧系一种即系都系情绪勒索嚟噶嘛，即系大家嗰个关系上边就系靠情绪呢一个叫做。 桥梁啦，去互相做嗰个互动，但系反而就冇接触自己嘅真实感受，又冇讲翻自己嘅嘢咧。其实个恶性循环系不断咁上演。 系啊，即系呢一个所谓情绪勒索咧，嗱，首先有一边就系不停咁样样对身边嘅人咧就系呵索啦。 系。 咁而呢一种嘅呵索咯，咩年纪都有啊。 嗯。 唔好话一定系成年人啊，先生对太太嘅呵索，又或者系太太对先生嘅呵索，小朋友不自觉都或者会噶。 系啊。 咁你系我妈咪嚟噶嘛？你有爸爸嚟噶嘛？你有义务照顾我噶、哦 嗯， 你系应该要买嘢氹我开心。我仔而家都会噶，所以我有时候、 啊、 即系嗱， 你个仔好似六七岁啫喎，系咪？ 冇五岁啫， 五岁。 但系咧就觉得就系、是，咁你系我爸爸妈咪。你系应该要照顾我，你应该要买嘢，即系唔好话买玩具啊。就算系讲紧买嘢食啊，佢都会有时候觉得就系话咁你唔食，你应该让俾我食先。嗱、 嗯， 佢未必会咁样讲出口，但系佢会有个咁样嘅判断，有个咁嘅价值观喺佢个心入边。因为自小到大，爸爸妈咪包括其他嘅屋企人都因为见佢细啊嘛，好多人都会迁就佢，咁佢咪会形成一个咁嘅价值观咯、 嗯。 反而就喺呢一啲情况之下咧，你要灌输翻一个正确嘅价值观俾佢，咁嗱，但系头先咧，我讲话有一部分人咧就可能会不停对身边嘅人呵索， 嗯、 但系同时之间亦都有部分人咧就系觉得咧佢被呵索系一种被需要嘅感觉， 系啊， 不自觉地咧就形成咗成为咩咧自己一个人嘅价值啊， 嗯、 即系嗱呢一个咧就真系 即系好似要听命于佢啊，然后如果我能够满足到佢嘅要求咧，就系、是、做好我自己啦， 系啦、啊，因为嗱呢一种咧就真系比较发生喺。妈妈身上是多一点的。其中一个例子我想回起呢就是在早几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呢长辈的妈妈真的都长辈了因为两个小朋友又是已经出晒身的了、 嗯、 即是大学都毕业的了。 是 那他呢但是都是很不放心的。甚至乎呢他的小朋友都跟他说、哎、不如你出去旅行一下啦跟阿爸去玩一下啦。嗯佢系唔制嘅，佢系会觉得我走咗咁，你哋点算啊？你哋两个搞唔掂你哋自己噶，我要咧照样地已经搬我出去住噶啦，照样地要买餸上你屋企啊，帮你 煲汤啊， 煲 汤啊， 帮、啊、你做下啲家务。如果冇咗喺度，你哋点掂咧？咁当然啦，即系做仔女嘅亦都唔方便下下拒绝阿妈，即系话上嚟帮手嗰啲，因为对妈妈嚟讲，佢帮手某程度都系从中可以获取到快。但是问题就是当你只是顾住周围的人尤其是是家人而没有了你自己的确有时候呢是会几没有安全感、 嗯、 甚至乎再进一步去看的话呢他可能会有时候是没有了原本对自己有的那种快乐即是他寻找快乐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其他人身上获取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啊、 但你想想当有一日如果他的仔女真係完完全全咧，可以即係揾其他人照顧 啦，再成家立室啦， 係啦，而佢真係可以功成身退嘅話，咁點算咧？ 佢咪會叫你生翻個孫俾佢湊咯？ 嗱，係咪咧？咁轉頭翻嚟可以繼續講啦。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因为踏入呢一个赤口咧，所以今日咧，我同阿 Nicole 都好鼓励大家就系咩咧？要尽量如果唔想同人发生口角嘅话，其中一样可以避免嘅情况就系首先管理好自己嘅情绪。嗱、 啊， 坦白讲，人哋嘅情绪你系理唔到噶， 啱啊！ 即系好多时候咧，尤其是你喺香港，你知咧，生活咁逼仄咧，好容易会有冲突噶嘛，好容易有碰撞噶啦。咁我曾经不下数十次，唔单止系发生喺我屋企人身上，包括系我身边嘅朋友都系啊。同佢出街食饭咧，好地地嘅，佢咧会突然之间可能啊，隔篱有条友夹佢又好啊，撞到佢又好啊，好燥嘅，即刻爆晒咁样样嘅。 系啊，我都真系有啲朋友系咁啊，佢试过咧有一次夸张，佢就系、是、你都知道有啲繁忙嘅巴士站啦， 通常都會有啲督導員噶嘛，咁嗰日咧佢已經心情好差噶啦，咁啊放工一支箭咁樣飆咗上架巴士度，點不知俾個督導員咧掹住佢，啊先生不如你等下一架啦咁樣，咁其實本身係一件相對嚟小事嘅，可能督導員都覺得啊唔即係好快有下一架車啦，你可以等一下一架車啫，點不知咧佢一俾人捉咗落嚟咧，就有少少哇爆曬出嚟，然後搞到咧即係搞咗成半個幾鐘先可以傾得掂數，先鬧完嗰一場交，又話投訴啊，又話乜嘢啊咁樣。咁所以咧，真係有時候唔好好控制自己嘅情緒咧，你係唔知邊一下會無啦啦爆咗出嚟，而且傷害到隔離嘅嗰人咯。 係啊，因為坦白講，人哋嘅情緒控制唔到，尤其是有時候有啲人咧，佢啲行為舉動，即係佢嗱，先唔好講話佢係唔係一個唔好嘅行為或者舉動先啦，一個惡劣嘅態度先啦，唔好諗呢樣嘢先。好似頭先你 Co 講嗰個例子，就係佢只不過係執行一個工作嘅一個督導員，係咁咧，佢係善意話，不如你落嚟等下一架啦，對你對其他乘客都好嘅，有鬆動啲係咪？是咁但係你原本都係趕時間㗎，咁但係你諗下最後尾得不償失嘅就係你留低，你俾人拉咗嚟之後，你又不停嚼嗰個人，又投訴呢樣嗰樣咁樣，搞咗好多時間都係上唔到車，呢個一個 lose lose situation 嚟嘅，大家都係相輸嘅一個嘅 situation 嚟嘅。咁人哋嗰個態度你控制唔到，你唯一可以掌握到嘅咩呢，就係自己嘅情緒。好多時候呢，你真係學識點樣去放過自己呢，你就放過咗你周圍嘅人㗎啦。即係呢一個係智者嘅道理，但係我發現咧，好多人即係話啊，係啊，你講嘅容易啊，但係你試下好似我咁啊，當你俾人哋激到飛天嘅時候，你試下可唔可以真係心平氣和諗住去解決個問題啊？嗱，好坦白講，我 EQ 自問咧真係算係高嘅，因為咧好多時候咧，我唔知啊，你高得唔得啊？但係我真係好多次試過咧，係我身邊啲朋友同我講話，點解你咁都忍到嘅？即係佢哋真係覺得，點解你咁都忍到嘅？ 例如咧， 例如係咩咧？例如係即係舉例食飯。通常食饭嘅时候呢，有时候你除咗食嗰个食物质素之外啊，你都食嗰间餐厅嘅态度㗎嘛。 係特别当你俾返几百蚊食一餐饭嘅时候，你自然就有啲要求㗎啦。 冇错啦，嗱头先你讲嘅就係几百蚊一餐饭啊，嗱即係唔係普通咩大排档嗰啲啊，嗱嗰啲你预咗係咪先，你俾咗几百蚊你食过食个风格㗎嘛。 嘅借渣嘅价钱嘅借渣嘅态度啦。 我成日都唔好讲话借渣嘅态度先。我係话人哋个格调系咁，呢个人哋嘅 style 嚟嘅 ,ok, 你去大排档食嘅话就有大排档嘅格，你已经系 expected 㗎啦 ,ok。 即 係 嗰样嘢系 package 嚟嘅。 冇错，即係如果反而佢入面对你太过友善嘅话，你会觉得死啦，我咪去咗餐厅啊咁嘛。咁但係如果你是俾几百蚊食一间餐厅嘅话，你食嘅唔单止系食物质素，你系 expect 佢系有某一种嘅服务态度系提供俾你嘅。例如可能就系首先当你要叫人嗌嘢食嘅时候，佢应该系唔使你入，佢都自动会走过嚟啦。适时嘅时候咧，佢系会俾一啲嘅 privacy 你啊，等你哋可以倾偈啊，可以即系享用你哋嘅晚餐啦。咁同时之间咧亦都好话头醒尾嘅，你嗌嘢食嘅时候咧，你可能嚟话啊，你有啲咩建议啊？又或者可能嚟话，当你喺度谂紧唔知食咩嘅时候咧，佢会适量地提点，哇，今日有啲咩好啊？咁即系会有呢一啲噶嘛？呢、个就系嗰个嘅服务质素啊嘛。咁嗰一次咧，我就同一个朋友咧就去食饭，就系类似呢啲高级餐厅啦。咁坐低之后咧，首先冇人嚟。冇人理你。嗱，嗰间餐厅咧，嗰日算唔算话好呼呢？唔算话好呼，唔系啲咩特别节日嚟嘅。但系当你坐低咗，首先水都冇杯，跟住等咗好耐都冇人理你，跟住咧嗱好啦，你忍唔住啦，可以嗌嘢啦，等等先，转头过嚟帮你。跟住咧，如是者等咗五分钟、十分钟，依然系冇人过嚟。嗰杯水依然系不存在㗎。 系。 咁跟住呢，我朋友就开始有啲鼓噪啦。我话冷静啲。跟住我 哋忙啫，系咪？ 冇错。等我嚟，等我嚟处理。咁于是乎呢，我就即系又系好细心咁样去周围视察。见到有个人啦，即刻就举手。咁终于呢就有另外一个嘅侍应啦。咁佢就行过嚟啦。先生有咩帮到你啊？咁跟住后屘我哋话系啊，可唔可以首先俾两杯水啊？跟住呢就要嗌嘢食啦咁。咁跟住好啦，嗌完嘢食之后呢又等咗好耐。 等得真係連我都覺得耐啊！首先我個人係真係好冇所謂，但係我都覺得好耐啊！淨係等佢嗰一碟嘅頭盤， 嗯， 都等咗半個鐘頭啦。咁跟住呢，我呢一個朋友呢食到係差唔多想猛整，直頭係想拉嘢走㗎啦。 個 既然你啲嘢唔嚟嘅話，同我取消咗佢啦，我諗住走啦，原本係諗住咁嘅。我話冷靜啲。真係我話嗱，講真，你嚟食嘅時候呢，我已經預咗㗎啦，我係掉低三個鐘頭嚟呢一間嘢食嘅，因為我知道你通常嚟得呢啲地方食飯嘅話呢，佢係需要一定嘅時數去享用呢個晚餐嘅。 係，同埋通常會細心啲，就係你食完呢一道菜先再有下一道菜，就唔會即係少啲，可能一次過凍曬啦咁樣囉。 冇錯，但係即係算啦，食嘢食得耐都算啦，但問題就是你冇理由連嗰啲嘅侍應啊，佢哋嘅服務態度，有多時候咧，好似咧你問佢嘢嘅時候，佢好似答你咧答得好唔耐煩，佢覺得咧好似咧嗰啲侍應咧俾佢嘅感覺啊，就係、是、你冇時間冇耐性，你唔識得品味嘅話，你就唔好嚟呢度食嘢啦。嗱、呢個係我朋友嘅感覺啊。咁但係好得意嘅喎，嗱，因為當一個人咧你燥底嘅時候，你就會有呢一種感覺。而我處一個咧心平氣和嘅情況之下咧，我真係唔覺喎。點解你會覺得個侍應係咁咧？咁但係從此可見咧係咩咧？就係原來我睇翻咧呢一個都同一個人個性格係有關係嘅。同呢個朋友咧，如果啊因為我印象中其實我有同佢食過呢一類嘅餐廳，不過唔係香港，係喺其他地方，喺外國。咁呢，如果嗰個嘅氣氛環境嘅情況之下，即係咩呢？例如話你坐喺假設下，假設啫，法國唔知邊一條大街，跟住呢睇住個日落， 望住個鹹蛋黃， 係啦，跟住飲住嗰杯礦泉水咁樣。佢就會覺得哇好 relax 啊，成件事呢佢唔趕嘅，因為你知道你就算食完嘢之後嗱嗱食完之後你都冇嘢做㗎啦，咁我不如就慢慢坐喺度食啦咁。咁但係喺香港呢調返轉佢就唔得㗎喎，佢會覺得喂唔係喎，嗱嗱食完之後我之後啊有嘢做，喂唔係喎，你收工㗎喇，你仲有咩做啊，返屋企趕嘢。之后翻屋企要讲啲嘢，唔知系讲系讲俾边个噶啦。但系总之佢系有嘢做，佢有啲嘢咧系放喺个心上面咧，系依然系即系缠绕住啊！我一定要解决咗佢。咁所以嗰餐饭咧就变到佢食得系好急躁啦。问题就系你晓唔晓放松自己咯？ 系喂，但系呢个真系好难噶、哦。老实讲，我自己咧都曾经有一段时间系好急躁嘅，即系好多嘢围住你做啊，跟住你基本上系每日咧翻一个队。有突嘅，咁你就觉得哇好多嘢赶埋嚟啊，好多嘢赶埋嚟，跟住咧嗰一排我记得咧，我个朋友讲咗一句嘅啫，佢就话啊，其实你咁急咧都冇用噶，啲时间都系咁样走嘅啫嘛。即系你个心入面觉得好急，但系其实嗰一分钟都系咁过噶，你急嚟都冇用啊！反而不如你尝试将你不停谂下一件事嗰个精力啊吓，集中放喺呢一分钟，你做好呢一分钟先。即系你唔好成日都觉得哎死啦死啦，阵间咧我唔知两点又有下一个 meeting 啦，所以我而家又好赶好赶好赶。咁你不如做好而家一点嘅嘢先啦。你到嗱你快啲做完嘢，咁你两点咧就自然系冇事嘅。有啲人咧就调翻转嘅啊。我仲有十样嘢未做完，但我就唔记得咗我而家做紧第一样嘢，咁变咗你做第一样嘢嘅时候咧，个效率已经超级低咯。 所以点样样去即系令到自己习惯或者系培养翻一个放松嘅心情咧？啊，转头翻嚟同我哋高研究一下。 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讲开就係点样去放松自己嘅情绪啦、嗯、因为有啲时候真係一个人急起上嚟呢，就好多时候做一啲嘅决定呢都未必好明智。即係嗱，举一个简单嘅例子，我唔知阿Nicole有冇听过排队理论啦、 嗯、 即係好多时候呢你见到一啲地方好多人排队嘅，咁可能你话超级市场咁先算啦，几条队俾你揀，条条都多人㗎啦。咁、 嗯、 有啲人呢就好多排啦，排一排一时候望过咦隔离队呢好似 短啲或者行得快啲，於是乎你就轉過隔離隊啦，跟住咧再爬一爬，咦，原本嗰條隊咧又好似喐啦，又褪翻過原本嗰條隊啦。即係我唔知你 call 會唔會啊？即係有時候你過境又會見到最多呢一啲啊。 啊，係啊，去旅行咯，去旅行通常會噶，所以我好欣賞日本嗰啲入境制度噶，即係日本嗰種咧，就係例如佢有十個嘅櫃台啦，但係佢都係同一條隊咁樣去輪嘅啫，咁佢就有一個人去維持住，咁就哦好啦，咁上下就派三個去一，三個去二，三個去三，咁所以你個感覺咧係冇咁差嘅。 係，咁就算唔係話排隊，你有時候塞車都係啦 ，cut 邊條線啊嘛， 哦、 有啲人左穿右插噶嘛，我即係有試過咧坐一啲朋友車咧，好猛噶。原本咧佢喺第二條 link 嘅，跟住後屘咧發現，咦，第三嗰條 link 咧好似行得快少少，我 cut 咗過去之後咧，第二條 link 就喐啦。咁跟住咧佢就開始夾啦，因為佢仲會 count 住咩咧？佢會留意住左右兩邊嘅車，邊架同自己平排嘅。跟住咧可能過咗五分鐘、十分鐘之後咧，再比較下隔離個車而家行得前過你定後過你，哪怕係前你一兩個車位啫，佢都喺度燥到搞咗啊！點解我條 link 會慢過隔離嗰條架咁？ 喂，但呢啲心急嘅情況真係成日都出現嘅喎，係超常發生嘅。有時即使我自己搭車咧，我真係好趕、好趕、好趕嘅時候咧，你見到隔離嗰架車係咁喐啦，然後你自己唔喐咧，你都會話：哎呀，不如可唔可以叫阿司機 cut 一 cut 線啊？隔離係咪快啲啊？ 但係咧，我試過就呢個排隊理論咧，喺外國咧都曾經做過好多次呢一類咁樣嘅研究調查㗎啦，都有話就係、是。与其你是不停转线啊转队呢，你会发现呢那些时间首先没有悭到啊，那条队是不会用得快一点，对你自己来讲的话要达成目标不会加快了、反而有很多时候呢是会拖慢了添的。例如说你去买东西，如果你由头到尾呢可能企定一条队呢、比起你可能成日转队呢，悭时间嘅机会呢係会大啲添嘅。即係其实点解你会去转队呀，或者点解你会成日调嚟调去，係纯粹出于自己嗰个嘅心急嘅啫。 係。 即係未必真係帮到嗰一件事嘅。 同埋好似做咗啲嘢咁样囉，就係、是、我开头就有一段时间成日都系咁样，死啦好讲好讲好讲好讲。跟住后尾呢諗啦，唉算啦，你都控制唔到。不如你用嗰几分钟嚟准备下啲资料啊，准备下自己仲好过啦。 係咁啦，所以头先我又讲开啦，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自己稍微放慢翻自己嘅步伐啦？咁、当然，即系我觉得做运动系可以嘅。 系， 做运动透支你自己本身啊个体力咧，你个人攰啦，自然就会体力透支咗嘛，自然之后你嘅生活咧就可以放慢一啲嘅。除此以外，就系视乎翻你做啲咩运动啦。因为嗱、有某啲好静态嘅运动咧，系可以帮你放慢你自己嘅心情嘅。 系， 即系例如系咩咧？瑜伽啊，即系曾经有啲咪就打太极啊嗰啲咧，嗰啲就真系完全能够将你嗰个嘅步伐咧个节奏咧系放慢噶嘛。 因为佢成个运动就好集中，可能呼吸啊，又或者去自己嗰个身体状态嘅，即系好强调你要同自己嘅身体沟通咁样。咁所以你个精神咧就可能带翻翻嚟啦，就唔会再谂其他嘢啦。但系对于我嚟讲咧，我自己觉得运动点样可以减压咧，就真系有一段。空闲嘅时间，乜都唔使谂，同埋嗰个时间可以超级集中去做呢件事咯。因为你好，即系你运动，其实你唔小心就会整亲噶啦嘛。你简单如跑步啊，你都要睇下笪地有冇凹凹凸凸啦。咁嗰个时间咧就可以好啦，斩断晒所有烦恼丝。你而家净系做跑步嘅啫，咁你有一个钟咁样嘅叫做静落嚟嘅时间啦，调整一下咧，那个感觉嗰即系嗰个压力系真系会散咁啲就。 不过其实系真系唔容易嘅，因为我想话咧，哪怕简单如俾自己一个时间空出嚟，唔好话做啲咩运动啊，系简简单单坐喺度，纯粹谂下嘢啫。如果你做得到嘅话咧，证明你就真系对于自己嘅感受好正视一个人嚟嘅。但我发现好多人都唔得嘅。 即系点样坐喺度谂下？ 即系嗱，举例，我同我哋 call， 而家我哋决定啦，话由而家开始，我哋未来啊呢十分钟，紧、接住呢十分钟，咩都唔做，净系坐喺度，唔可以玩手机、啊，就系坐喺度静静地咁样样后谂下嘢，喺度思考一下啊，最近过得点样样咧，开唔开心咧？嗱，我发现咧，我同身边一啲朋友咧试过做一样咁样嘅事情嘅吓，佢哋咧系好多时候觉得好唔自在啊，个身体咧好即系唔自在地咧要即系喐下， 系啊， 可能咧要转下 pose 啊，佢觉得系好似好难挨过呢短短嘅几分钟。 系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净系喺个脑入边谂咧，可能我自己。 本身是水瓶座呢好跳脱呢，所以你就会啊好多嘢可以諗，但是你反而叫我嗰十分钟乜都唔諗坐喺度呢就好难啦。 因为对于好多人嚟讲就係话我唔可以坐喺度咩都唔做啊。 嗯。 即係最艰难嘅地方就係好多时候啲人会觉得哎我咁样放慢自己俾啲时间过。好唔知想点，咁佢就总之咧，一定要拿住啲嘢，一定要去做咁样样。咁但系有啲时候咧，你要学习一个状况就系、是，即系有好多嘢，你急系急唔嚟嘅，你做系做唔到几多，你有时候就系要等啊嘛。尤其是好多时候我哋嘅生活上面充斥住嘅就系好多嘢要做嗰一 part， 你做咗噶啦，接住落嚟系咩咧？就系、是、你要等个结果出现。咁但好多时候就系啦，我哋即系可能好不自觉地就系话，喂个结果未出现，我哋系咪应该可以再做多啲，令到会更容易出现个成果 ，which 系唔会发生嘅。咁呢一个就系呢一方面咧，你要好好咁样去训练自己，令到自己系稍为可以放缓，令到自己系可以稍为。放松落嚟咯， 系因为我自己咧好大压力嗰排咧，系瞓觉都会即系尝试眯埋只眼啦。咁你脑入边嗰啲谂法咧，都会不停咁样浮出嚟嘅。即系特别可能我哋有时做嘢咧，唔会系全部都系同一个范畴嘅嘢啦。你就会有不停，好似 A 嘅范畴谂完咧，啊好系、啊、可以落去 B 嗰个范畴，再去 C 嗰个范畴。咁你就会不停，好似自己个脑入边打紧交咁样。跟住后屘咧，我有一个朋友就系讲话，其实。咧呢一啲嘢，即系如果你要真系学识个放松嘅方法咧，就系、是、当你尝试去例如入睡啊，又或者想静落嚟嘅时候咧，一有呢啲谂法，你就唔好话捉住佢，又或者喺个脑入边咧继续点样将佢谂落去啦，由佢飘过啦， 系 即系你要当自己系一个陌生人咁样去望住佢哋喺你眼前飘过啦，喺你个脑入边浮现过啦。咁你就应该会好啲㗎啦。 咁啊今晚呢不妨啊瞓觉嘅时候啊尝试效仿一下你个建议嘅方法。 扮一个最熟悉嘅陌生人喎，係咪 喺你一个遥远嘅附近啦 睇 住你收嘅嘢呢飘过啦。 係啦 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 好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